这首就是人生。

谁不是凡人一个，细水还等不到长流，抽到已经斩不断情愁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不如一个在遗忘中不舍，醉心交错，青春大概如你所说，在花落时结果，期望很多，青春大概都这样过。在遗忘中不舍，醉心交错，青春大概如你所说，在花落时结果，期望很多，青春大概都这样过。结果期望很多，青春大概都这样过，在遗忘中不舍，醉心交错，青春大概如你所说，在花落时结果期望很多，青春大概都这样过，也许还有遗憾，甚至很多，但我相信共你没有白活。

却不知白天黑夜的存在，世界消失，有你在我心里真美。 心声悄悄，

feel it. Oh, if I stay down, you'll come around eventually. 动作，也不介意你慢动作。

等我的脾气都成为道理，谁还计较我几两情义？道理空洞，情深意重，长出我一身无畏形容。往日思量浮世空难，走一路却一路的阑珊。我该落单都要扯满，春风让我在城关陪那片傍晚。 Oh, yeah.